嗱，咁啊邪淫咧就系、是、话凡系咧唔三唔四嘅，唔见得光嘅恋来嘅，俗语话叫做婚外情，系绝对唔可以做。嗱，咁啊其中亦都有好多分别。嗱，例如受八关斋戒，嗱我哋受咗呢个在家菩萨戒咧，每一个月咧有几日要受呢个八关斋戒以下呢个所谓轻戒中有一条咁嘅戒。嗱，咁你有几日受呢个八关斋戒咧，就唔单话邪淫，唔可以做，就是一般正常夫妇嘅事咧，都唔可以做。正嘅唔可以做，邪更加唔可以做啦。但系五戒咧，佢又可以，因为八关斋戒咧，佢系断日走，即系由今朝六点咁上下开始，到听日六点咧，就算为之圆满，系结束。咁喺日啫，应该唔做呢啲事情咧，唔会话伤害自己，所以咧应该都可以守得，佢系断日计嘅。但是如果这个五戒呢又不同了，五戒呢就因为是终身受，无论你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发心呢，受完三皈依，跟着就受这个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受这五条戒啊，他们只是讲这个邪淫。由于是终身受，而受戒的人又是在家的男女，在家的男子女人，那么亦都是结过婚，所以这件事呢，你叫他信佛之后终身不要做这件事呢，就比较困难，真的要很发心才可以做得到，一般人未必做得到。所以佛呢亦都呢考虑到这些问题，所以只是禁这个邪淫。一般讲话所谓婚外情，男的不可以有第二个女，女的不可以有第二个男，即是除了正常的夫妻的名分之外，绝对不可以有第二个第三者。那么这种呢就名为叫做正，凡有第三者叫做邪。所以五戒因为是终身受，就只能戒这个邪淫，但是正式合法夫妻的事呢，那么仍然是准许。但是在家这个八关斋戒呢，由于是断日计的，是24个钟头，应该你少做一次都没问题，说24个钟头而已，又不是他们永远不准做，所以八关斋戒呢就绝对没得商量。不单说邪的不能做，连正的都不可以做。所以始终戒的呢就戒这个邪淫。你受了菩萨戒，既然是在家的菩萨戒，不是出家的菩萨戒，那么在家人是有夫妇那种的关联，所以他只是呢制这个邪不正的一类。凡是合法的所谓正淫呢，虽然你受了菩萨戒，那么仍然是可以呢过你的夫妻男女的生活，俗于所谓二人世界的生活是可以的。所以邪淫戒呢就不可以有了，就要戒了。第四就是六条重戒之中呢，这个邪淫啊亦都是属于重戒中之一条，它就属于排第四，那个邪淫戒就是第四啦。各位，优婆生是优婆而戒，他说虽为生命啊就不得邪淫，为着自己的生命都好啦，都不可以做这个邪淫的事。各位，若破就是戒啊，如果受了这个菩萨戒的人，无论他是善男子或者是善女人，你受了这个在家菩萨戒呢，就应该要遵守这一条邪淫戒。正式合法的夫妇是可以过去二人世界，凡是这个婚外情的第三者呢是绝对要戒除，绝对没有商量，是不可以做。他说不得邪淫。他说若破是戒，如果破了这一条戒的呢，他说人即失，即就即时失就失了， 你那头做了这个邪淫的事呢，那么即时就那个时候呢就失了你所受的在家菩萨戒，就失了你这个优婆生优婆儿的身份，所以说是人即失，是优婆生优婆儿戒。他说是人这个破戒的人呢是尚不能得四家行中这个乱法，何况啊这个衰陀换至到这个第三那个阿罗含呢，或者四那个阿罗汉呢，更加呢你没有机会得到，因为你是破了戒啊，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碗，咁佢裂咗啦，咁裂咗有一条裂咪漏水啦，你就冇法子呢係装得满过一碗水，因为佢裂咗啦。就个譬如啊，我哋呢个人如果受咗呢个在家嘅菩萨戒呢，你犯咗呢一条戒啊，你所有嗰啲功德水智慧水呢都会漏失晒啦。就如同个碗裂咗就唔可以装水啦。他说市民叫做破戒的优婆塞或者优婆儿，是臭的煎陀罗够位的有烦恼结的优婆塞优婆儿的市民，四重啊六条重戒之中犯了邪淫，都是属于重戒，由于排第四啊，就名为叫做第四条的重戒。啊、第五条就是四众过戒，这个经文呢刚才就读过了，那说就是用个嘴都去讲，咁佢就说。头先我哋讲过，我哋个嘴咧可以做好多功德事，但系亦都可以做好多咧唔正常啊，破坏人家地得到无量罪过嘅事。所以呢个口咧都好重要啊。咁佢说啲乜嘢咧？说呢个四众嘅过处。四众根据这个经文就包括比丘即是男子出家，比丘尼是女子出家，优婆塞是男子的在家信徒，优婆儿呢是在家的善女人。那么四众弟子呢为什么他又需要比丘比丘尼叫他们优婆塞优婆儿呢？因为男子出家受过比丘250条戒，亦都受过菩萨的十重48轻戒，咁我先称为叫做菩萨比丘。嗱，咁啊比丘尼即系女子出家，亦复一样，佢受过比丘尼个戒律，亦都受过比丘尼个菩萨戒啊。咁所以咧，连埋讲咧，叫做菩萨嘅比丘尼。嗱，咁啊，优婆塞就系男众信佛，受咗在家菩萨戒嘅善男子，叫做优婆塞。优婆儿啊，就系女子，受咗在家菩萨戒嘅善女人，叫做优婆儿。佢所有罪恶，嗱，咁啊，由于呢个戒律咧就好微细，一般人咧个粗枝大叶嘅所谓嗰啲重戒咧，佢就反为咧可以受得到，但系嗰啲轻戒咧，因为好微细啊，好容易疏忽就会犯戒嘅。咁啊呢一种咧，应该咧可以讲咧，每一种人咧都好容易会犯到。不过啲轻戒咧，只要我哋自己知道，我哋即刻忏悔，就应该就冇事。咁最怕咧，你自己以为呢啲好小意思啫，咁就冇问题。咁啊，多做几次都还掂，都唔系重罪，都唔怕大堕落嘅。咁就忽略咗咧，咁就变成重罪啦。所以戒经里面嘅水滴虽微，但渐盈就大气啊！你唔好睇下落雨呢个淫口啦，嗰啲水啊滴啊滴啊滴，或者呢个水喉咧，你尽量扭到细，细到只系一滴一滴咁嘅啫。你冇睇嗰只滴啊！你经过一晚，如果你揾个盆啊装住呢一滴一滴，经过一晚嘅时间咧，第二朝就变成一盆水满满噶啦。必由呢个多滴就变成一大盆，就系说明啊，你唔好以为小罪唔在乎好少意思啫咁啊。那些小的积积埋埋呢，小就变成大罪了。因为那些微细那些轻的戒呢， 比较容易犯，可能有阵时犯到自己都唔知嘅，犯咗过处自己都谂唔到、睇唔出嘅，跟住变咗第三者，佢就睇到啦吓。呢一个人佢今日犯咗啲乜嘢戒？嗱，咁啊，如果站在呢个同参师友嘅立场，或者咧系善知识长老嘅立场，咁啊见到对方咧系无意之间啊犯咗呢个戒律。但是他又不知道，那么我们用一个慈悲心，用一个悲悯心，不要令他堕落，可以静静地劝谏他。那么如果劝谏他都不听，那么已经尽了责任了，他怎么做我们都没权去干涉了，因为他不听了嘛，你多说都无谓了，从因果上讲所谓自作自受了。但是就不可以将他所犯这个过处呢，那么到处都扩大宣扬，乃至都是加重他的罪，那就变成说这个四众的过呢，就变成就破坏这个和合四众呢那种的团结的力量了，也都是破坏这个佛法，那么成为一种呢是罪过，所犯的仲属于这个重戒添，所以就不可以随便说这个四众弟子各种的过处，属于第五他说优婆塞优婆而戒，即是你受了在家的优婆塞，受了在家菩萨戒的优婆塞善男子或者优婆而的善女人，他说虽为生命，即使为着自己的生命都不得宣说，不可以宣扬。如果呢是讲说，比丘是男子出家，比丘尼是女子出家，优婆塞是男的居士，优婆是女的居士，他所有的过失无论轻重都不可以讲，你最多都站在同参师友的立场好好地劝下他，如果劝他都不听呢，你也只有弃权，不可以再多说了。他说所有的罪过不论轻重，你都不可以随便呢将他这个短处呢去到处呢宣扬了。他说若破世戒，他说如果受了菩萨戒的在家的善男子或者在家的善女人，你受了在家菩萨戒，你见到四众有过，你唔单话唔好，你劝勉令佢改过，你仲反为到处咧系宣扬讲说佢所犯嘅罪过咧，都系属于咧犯咗呢个在家菩萨戒嘅戒条。我话是人即身系优婆塞或者优婆而戒，是人啊破咗戒之后，尚且不能得到四家行为中最初最初嘅暖犯。所谓相似的智慧，何况这个衰陀换，至到这个阿罗含呢，衰陀换就是四果中的初果，阿罗含呢就是四果中的第三果，当然其中也都包括二果的斯陀含，要四果的阿罗汉，那个使命叫做破戒的优婆塞，是优婆而的臭的尖陀罗，救远的以共有烦恼结的优婆塞优婆夷的使命就五重，是第五条的重戒，第六条叫做孤酒戒，第六即是六条重戒中是最后这一条，即是就不可以卖酒，孤即是卖，其实也都包括这个买的，买与共卖都可以称为叫做孤酒，亦即是话咧，凡系我哋受咗在家菩萨戒嘅善男子、善女人，点解受咗在家菩萨戒，称佢为佢哋善男子、善女人呢？因为佢受生皈依之后，又发心受呢个在家菩萨戒，当然佢宿生有佢嘅善心，有佢嘅善根，有佢嘅善缘，佢先至可以发咁嘅心。嗱，咁既然佢发咗咁嘅心啦，称为善男子、善女人啦，咁最好就唔好犯戒啦。所以呢第六条咧，主要就咧 叫我哋啲受咗在家菩萨戒嘅弟子啊，唔好咧去卖酒，咁啊亦都包括咧唔好去买酒。嗱，咁有人家都会提出啲问题嘅。嗱，咁啊酒肯定系绝对唔会杀生。咁啊唔杀生当然亦都唔系食肉啦。酒一般嚟讲咧，用嗰啲花果或者用啲五谷去酿制而成。咁啊，既不杀生，亦唔系食肉啦。咁啊，点解唔可以做酒去卖，亦都唔可以用钱去买酒咧嚟饮咧？就因为酒咧能够伤身，酒就能够乱性啊！净系呢两个问题，所以我哋一个真正嘅佛弟子受咗呢个在家嘅菩萨戒咧，就应该就唔好啦，去买酒嚟饮，咁啊亦都唔好咧做呢个卖酒嘅生意。嗱，咁啊今日咧应该就得到好多嘅证实啦。嗱，澳门有冇呢条咁嘅法律我就唔知道，因为我本身就唔系澳门人，只不过隔篱澳门咧同大家结下缘，讲下法嘅啫。咁啊讲完之后咧，你唔叫我走，我都要走，我绝对唔会留喺澳门。嗱，咁啊香港咧就有条咁样嘅法律啦。嗱，如果日日都有呢个车祸发生，无论人碰自己或者自己碰人，可以讲咧香港咧咁多嘅车，马路又窄，人口又多，咁啊发生车祸咧，24个钟头之内咧，好多好多宗，每日都有可以讲得啊，严重啲可能会死人。嗱，咁啊唔论死人唔死人，受伤也好，或者冇受伤，只系撞车啫，又冇死就又冇伤。咁既然撞车啦，咁等下大家讲个道理啫，边一个赔俾边一个啊？咁啊，梗系嗰个有道理就赔俾嗰个冇道理噶啦。咁啊，边一个人做个证明咧，就梗系报警啦。嗱，咁啊，警察嚟到咧，见到你哋两个人发生车祸，现在咧最主要嘅条件啊，即系最先要研究嘅咧，就是、验佢个酒精，即系呢个司机啊，呢个揸车嘅人咧，佢系。醉酒或者饮过酒而驾驶啊，就系话完全冇饮过酒嚟到驾驶啦。所以咧，首先就拎翻去警察局咧，咁啊验下酒精。嗱，咁如果测验到佢驾驶之前，佢系饮过酒，佢里边所含嗰啲酒精嘅量份啊，超过咗呢个法律所规定，咁就变成咧。在酒后驾驶这个罪当然是重一点的，这个是肯定的。那么假如测验结果呢，你完全没有喝过酒，或者虽然你喝过一点，它这个酒精的含量啊不超过这个法律规定呢，那就好办铁了。虽然有了车祸啊，你的罪呢即使是成立是这个人的错，但是这个罪都没那么重，因为你没有这个酒精作怪，那个罪就轻一点。从这一点来看呢，我们应该就不要喝酒了。如果严重的因为喝酒驾驶而错误，自己的性命都没有了，那就变了就不值得了。那如果大家在美国或者在加拿大住过的人呢，应该就更加了解明白，每一年例如好像美国国庆啊，4th of July即是7月4日啊，或者是圣诞节啊，或者是新年啊，都这几个大节日呢，这个车祸很多的。咁啊，几十年前我在美国住嗰阵时呢，每一年啊，这些咁嘅节日呢，闲闲地都死嘅都500-600人，全国统计。这个是死了攞不回这个性命的，如果那些受伤的呢，成千上万计。但死一个人呢，不是说死了就算数的，很多事情要为这个死者要办的，真的啦，很多问题发生的都是呢与这个饮酒有关的。所以呢几个大节日里边咧，一到咗夜晚9点钟以后啊，咁有啲人咧去 party， 咁啊早啲散会嘅，咁啊早啲走啦。有啲可能真系饮到半夜嘅，咁啊半夜走啦。咁啊嗰啲警察就响嗰啲主要嘅路口，有车行过就一定系叫你停低。但是他不是查你什么东西，即使你是反毒，满车都是毒品，如果没有人去告发他都不会理你，他们只是帮你聊聊天。如果一聊天啊，那些酒气真的分天的，他们知道你喝得不上下，那么即是叫你洗埋一边，他找车送你回屋企，等你睡醒觉才拿回架车，不要闯祸。错话创死你自己都好啦，你应该啦，你唔好因为你酒醉啊，嚟到创祸撞死别人，连累他人。呢个相信大家住过外国嘅人咧都知道嘅。同时咧，每四年美国一次大选，包括选举总统，包括选举上下议院，包括咧50个省、50个州长，即系省长，其中有一部分要改选嘅在内。咁啊，呢条票里边咧就好多位置你要选嘅。咁啊，凡系选票嗰一日咧，肯定就唔准卖酒噶。所有超级市场啊，卖酒嘅地方咧，将嗰啲门咧冚唪唥锁实。投票期间咧，由几多点到几多点咧，绝对唔准卖酒。卖酒系犯法嘅，一路要等到投票结束啦，你先就可以饮酒。点解咧？就是希望那些投票的人呢不要喝酒，以这个清清静静那个头脑啊去投你这个神圣的一票。那么可见呢，喝酒啊就真正是能够乱性，亦都失智慧。那我们一个学佛的信徒，佛弟子都是修福就修智慧，都尚且来不及啊，我哋点可以因为饮酒而损自己嘅福德，系损自己嘅智慧咧？所以经常讲啊，佢话若果你俾一个酒器啊，即系攞只个就手攞一个饮酒嘅杯俾人家嚟饮酒咧，都500世无酒啊！你话呢个罪过几大啦？何况系自己饮酒咧？所以奉劝你饮酒嘅。所谓信佛的人啊，真的要戒酒啊！酒虽然不是杀生，不是食肉，但是由于它能够乱性啊，我们求我们这个智慧正常都尚且来不及啊，又怎可以喝酒来伤害了自己这个智慧呢？所以就不可以喝酒。在六条重戒之中呢，就排于最后那一条所谓沽酒戒，就是第六啦。那么除了不可以因为饮酒乱性之外，那么亦都为了这个健康，饮酒是很伤害我们这个身体的。饮酒饮得多的人呢，总之很多毛病，男有男的毛病，女有女的毛病啊，都是因为饮酒而起。所以对于这个饮酒这方面呢，真是要戒，令到自己的神智清醒，令到自己的身体健康，那我们做什么事都是有智慧，都可以明辨是非，识得因果，不要乱来，不会做这个错事。所以第六条这个沽酒戒就包括买酒都是不要做了。所以我们受五戒的阵子呢，所谓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五戒啊，佛呢亦都了解到一般人不是咁容易守得足，所以他有一个方便，就是呢可以分开来受。无论你去哪里，或者在哪一位啊所谓法师大和尚方丈面前受这个五戒，那么这个大和尚啊、方丈或者法师啊同你说戒嗰阵时咧，佢未曾说之前，佢就将呢个五戒大概个道理咧，同你哋讲下，等你明白。咁然后就问，就讲明呢五条戒里边，你能守得几多条，你就守几多条。唔能够守嘅，咁啊点咧？当佢一条就咁问嗰阵时咧，你就唔好出声。 咁自問呢一條界咧，我做唔到啦，暫時。賣魚嘅仲包同人家湯魚添，包埋啊，等於話殺生啦。咁啊，自問咧，我呢個職業一時間唔可以改得過嚟，咁亦都唔好因為呢份咁嘅影響咧，其他幾條界唔受得。所以呢條界呢，你聽咗之後，人哋問你能持否，你就唔好快就能持咁啊，話唔好咁爽快啊，反應唔好咁快，慢慢嚟。你諗清楚，你可以受，你先至講個能持。你如果唔可以受嘅咧，你就唔好出聲，唔出聲即係話唔答應啊。呢條界我唔受得，咁啊等你將來過一個時期，有個慚愧心。覺得啦，五戒只係受得四條，呢條冇受到啊，都有種遺憾啦。咁你就將你嘅職業咧係改咗，或者唔做湯豬湯牛嘅事，或者亦都唔做呢個湯豬湯牛呢種嘅生意。總之唔殺生唔食用，將呢份職業改咗啦，你先至得重新補受呢一條，咁啊亦都可以。等於話最後嗰條咧，飲酒賣酒戒啊。例如你加开一间厂，是做酒来卖的，酿酒卖的。咁当然你做落个生意都唔系一下话要换就换，而家都唔系咁简单啊，好多问题要解决先可以唔做噶嘛。咁啊，等到你自己生个惭愧心，真系呢种生意都唔做得啦，你就慢慢慢慢咧改变。等你改变咗，唔再做酒，就唔再啦卖酒。你先至咧，再重新咧保受呢一条可以噶，所以五戒咧，当然最好就一次受晒啦。不然嘅话，谂过五条之中咧，啊边一条我唔可以做嘅，你就唔受。将来机会咧到啦，转变咗个环境啦，你就保受都可以。咁所以凡系佛弟子啊，受咗五戒嘅人，你就谂清楚，你先就好答能持。认为做唔到暂时嘅话咧，你就唔好受。嗱，咁啊，在家菩萨戒咧，你受之前，你亦都系要谂清楚。你受咗戒就唔可以犯戒嘅，不受则已啊，受咗就不能犯，犯咗就有罪。所以呢个第六条沽酒戒咧，亦都唔可以啦去做，唔可以去犯。咁啊，六条重戒，咁啊，既然咧系讲完啦，佢话若破是戒啊，是人即失优婆生，优婆而戒是人尚不登登，四戒中最初嘅乱犯，何况啊，正到呢个四果嘅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咧，更加得唔到啦。咁就名为佢就破戒嘅优婆生、优婆而。是臭的优婆塞优婆夷，尖陀罗垢的烦恼结的优婆塞优婆夷，是名叫做六重。我们讲完六条戒之后呢，照你们应该呢就要讲这个二十六条轻戒，但是未曾讲这个二十六条轻戒之前呢，它有一段结文，这一段结文呢就是讲出我们受这几条重戒啊，由第一戒杀至到第六条沽酒戒唔可以犯，呢六条重戒你受咗戒之后，如果持得好好地，能够守得清清正正，咁究竟有啲乜嘢嘅好处呢？嗱，世俗人无论佢做乜嘢事，普通讲嘅叫做回报率，有啲咩个回报呢？我哋每做一件事都希望有回报啊嘛！我为咩时候打工啫？因为我有头家，我就希望做呢份工，一个月做完啦，我哋有个回报啦，老板即系出粮啦，我有粮出啦，咪可以养家啦，咪全家都平平安安咁啊度过，唔会有问题啦。呢、这个就讲呢个回报。嗱，咁啊，我哋如果受咗在家菩萨戒。前面呢六条重戒啊，系严持得咧清清正正，丝毫不犯嘅话，咁啊有人家问啦，咁啊有啲乜嘢嘅着数，有啲乜嘢嘅好处？再讲普通啲嘅，你有咩个回报率？所以在未曾讲呢个二十六条轻戒之前， 在呢个六条重戒之后咧，佢有一段文就系讲我哋如果持戒嘅人咧，系得到乜嘢乜嘢嘅好处，得到乜嘢乜嘢嘅好嘅结果，即系话得到好嘅回报率。所谓如是嘅好因啊，就要感到如是乜嘢好嘅果报啦。那个善男子当然都包括善女人。只不过呢个译文呢是简略啫，就冇理由是男子有好处女子就冇好处，冇可能嘅。只不过呢个文呢就略，就唔使唔重复啦。讲善男子就一定係包括有呢个善女人，讲善女人就一定係包括呢个善男子啦。我话善男子善女人，佢话若受如是优婆生，係优婆而戒呀。佢话如果呢这个男子女人他受了如是上来所讲这个六条重的优婆塞优婆夷戒、啊、他说能自心持，能这四句字呢是最紧要中间的两个字，就是自心。那学佛的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生西方？我们为什么念观音菩萨不得到观音菩萨的加庇？我们念很多的经典不得到一种好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心呢不能够自成。你的人坐到念经，甚至拿转珠呢不停地用手来过那些珠，看来就很好看，哇很老修行，拿转珠不停不停地你咪几好睇，几耐实际上个心啊，先谂到边度去吓？又谂咧，我个仔咧又失业喎，啊个女又嫁唔出喎，啊咁啊个女婿又唔听话喎，咁啊谂埋，总之啊冇咁嘅事，谂咁嘅事，嗰、那个心都唔知去到边度。市面上你念个菩萨啊，你念嘅经啊，就边处有效咧？所以呢个自心两个字咧。固然呢四个字是最重要的两个字，亦都可以讲咧，全部呢个在家菩萨戒经咧，呢自心两个字咧系好重要，绝对唔可以忽略。即系话我哋受咗在家菩萨戒之后，我哋咧亦都守持呢个戒法，系咪真系守得好清净咧？系唔系真系自心嘅持守咧？这个就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所以这处呢前后加上能持两个字，即是说你受了这个在家的菩萨戒之后，不论你是善男子也好，是善女人也好，能够在这个受了菩萨戒之后，一心一意至诚恳切地去受持，所谓严持不犯，不令违犯，绝对不会令到受了菩萨戒的人呢对这个在家的菩萨戒、啊、是有所违犯，不令违犯。那么既然我就受了在家菩萨戒了，我亦都自心去持守，绝对不会令他有所损毁，有所犯法。那么当然有一个好的结果啦，所谓受戒所得的戒果啦。他下面就解释了，他真能获得他是如是戒果啊。你如果这个人守戒之后自心去持，不会令他有丝毫的违犯呢，那么跟着就很肯定了，能够获得啊如是向下直落一种一种的好的因为持戒得到的果报，他说能获得如是向下所列出咁多条啊，因为持戒所获得个果报，果真能获得如是戒果。佢话善男子啊，亦都包括呢个善女人啦、啊。佢话优婆生就系、是、优婆而戒，名为佢哋璎珞呢个第一种咧，所谓严持清净戒律唔违犯所得嘅好处，佢哋璎珞。咁咩佢哋璎珞呢？因为印度咧。有一种仲系古老嘅家风，尤其是嗰啲有钱啊或者贵族豪门嘅家族咧，佢哋为咗表现佢哋嘅身份，表现佢自己与众不同， 佢就每每將嗰啲肉排，將嗰啲肉片啊，咁啊一塊一塊咧，或者一條一條圓嘅，咁啊請人家嚟用啲線咧，咁啊穿起或者打成一朵啦，好靚嘅花，咁啊用嚟裝飾自己，掛喺自己嘅頸上，咁啊等人家嚟迎頭碰到佢一望咧，哇！你掛串咧係咁靚嘅，用啲肉片肉嘴。穿成一串的璎珞啊，来到挂喺个颈上面，装饰自己的身份咧，即系咧表示你的人咧系尊贵啦。所以名为咧，佢就系璎珞。咁就譬如乜咧？譬如我哋嘅人啊，无论系男子女子，你发心皈依三宝之后，你仲发心咧系受持。这个在家的菩萨戒，而且呢不是普普通通去受，普普通通的持，是能够自心去持，令他没有半点丝毫的违犯的话呢，那你这个人呢，这个人品啊，这个人格呢，是很尊贵的。尊贵到什么呢？好像那些璎珞用那些肉片肉嘴呢，一塊一塊咁穿起嚟掛喺自己嘅頸上，表示呢個人呢係最尊貴，表示呢個人呢係受人哋嘅尊重。就係譬如我哋真係受咗菩薩戒呀，係持守得清清正正呀，絲毫都無有違犯嘅話呢，咁人人對呢個持戒嘅善男子善女人都生起一個尊重之心。你亦都系一个咧，所谓啊，系贵族有身份之人，人人对你都尊敬，所以名为叫做璎珞啦。嗱，咁啊向下咧，仲有好多咧，所谓啊，因为受戒之后持戒清净不违犯咧，所得嘅果报好多。咁由于今晚咧时间到啦，系踏正十点，仲过咗五分钟啦。咁啊，有关咧。其他的好处呢，咁下个星期日呢係再同大家解释啦。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